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 大家好，我是秋月，外号二爷，是个从业将近10年的产品经理。过去我不太喜欢分享跟产品相关的东西，只是偶尔写写书评。一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形成值得对外输出的知识体系，二是因为产品与技术不同，产品领域只有成败，没有对错。我们经常会听说某款产品失败了，但是它的技术团队非常厉害，却很少听说某款产品虽然失败了，但是产品经理非常厉害。技术是硬指标，同样的业务，我单机能扛你10倍的 QPS， 我就可以直接宣布胜利了。同一套标准测试数据，你写的算法召回率和准确率都比我高，性能还比我好，那也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。我立刻鞠躬致敬，评价标准就是这么硬朗而且清晰。产品却不一样，小到产品特性的选择，比如微信用户的头像是方的， QQ 用户头像是圆的，哪个优哪个劣，钉钉有已读回执，而微信没有，哪个好哪个坏，微博下拉刷新停留在最新， Twitter 的客户端下拉刷新停留在当前位置，哪个对哪个错。大到产品规划，先做留存还是先获客，头部还是长尾，社区还是工具。每次有人找到我想咨询我对类似问题的看法，我都不敢随意给出回应，因为怎么说都有道理，怎么说都能说圆。如果不是非常清楚一条产品线的来龙去脉和设计原则，哪怕只是一个细节都很难给出明确的建议。尤其年纪大一点的产品经理，见过了足够多的黑天鹅，看遍了各种意料之外的对错，更是不敢随便分析，随便断言。越是在自己的产品里横刀立马的人，越不敢对别人的产品指手画脚。英语里有一句话叫 It depends， 产品领域的对错取决于各种环境变量，更取决于掌舵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世界观。产品经理行走江湖，不看招式，也不看颜值，产品才应该是他唯一的名片。如此看来，开个专栏写产品设计，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忐忑之举。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纵使有一腔倾诉欲，却又很担心所观所想会误人视听。极客帮总裁池老师听闻这番话以后，拍着桌子瞪眼说，你把我们用户当什么了？怎么可能你一句两句就能给带偏了呢？我一想也是，专栏作品从来不是什么教程，而应当是一扇可以供交谈的窗口。所谓知识经济，其实带来最有价值的也不是知识，而是求知的启发。所以我决定应了这个差事，在专栏里写写自己在这么多年产品经理生涯中的见识和思考。我会尽可能的避免求全中庸，尽量提供结实的结论，希望我能给你带来的是启发，而不是一份标准作业手册。专栏的内容从产品经理的岗位特性和职能出发，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产品经理的基本功，包括如何写好产品文档，如何开好需求评审会，如何管理产品节奏，如何做用户调研等等，帮助大家在日常工作中游刃有余，建立良好的习惯。第二呢，是产品经理的实战素养。这部分内容会跟大家分享产品经理的实战经验，从典型的工作场景出发，聊一聊怎么做项目管理，怎么跟开发、运营、业务打交道，怎么建立数据意识，以及结合我目前的创业项目，聊一聊怎么做好 AI 时代的产品经理等等。第三部分是产品观点与思考。除了工作，我还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和思考，不考虑对错，而是努力的抛砖引玉，尽可能为大家带来启发。比如怎样应对抄袭，如何剖析产品价值，或者如何看待需求变更等等。最后一部分呢，是产品的试用体验。作为产品经理，我平时总会大量的使用各种产品，并且从中吸取灵感，收获启发。这部分会定期的提供我把玩到的有趣的产品的试用视频，把触动我的细节掰开揉碎，详细说一说他们带给我的启发。我希望这里的内容尽可能普适，但是每个人都会有局限性，所以我也希望在这里可以多一些互动。或许您可以给我提问题或者分享见解，让我们互相促进，共同成长。总而言之呢，如果能幸得你的订阅，我一定会尽己所能，尽力不辜负你为此投入的时间和金钱。希望我们可以度过一段有趣而且充实的旅程。欢迎上传。